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天地的创造者。他是每个天神具有两翼或三翼或四翼，他在创造中增加他所意欲增加的。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，无论真主赏赐你什么恩惠，绝无人能加以阻拦；无论他扣留你什么恩惠，在尽释之后，绝无人能加以开示。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人们啊，你们应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，除真主外，还有什么创造者能从天上地下供给你们吗？除他外，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你们怎能如此悖逆呢？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么在你之前的使者们却已被否认了，万事只归真主。人们啊，真主的允许却是真实的，所以绝不要让今世的生活欺骗你们，绝不要让华贼以真主的优容欺骗你们。恶魔却是你们的仇敌，所以你们应当以他为仇敌，他只号召他的党羽，以便他们做烈火的居民。不信道者将受严厉的刑罚，信道而且行善者将蒙奢诱和重大的报酬。为自己的恶行所迷惑，因而认恶为善者，像真主所引导的人吗？真主必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，必使他所抑郁者遵循正道。所以你不要为哀悼他们而丧生，真主却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真主是分去兴起云来，然后把云赶至一个已死的地方，而借他使已死的大地复活。死人的复活就是这样的，欲得光荣者须知光荣全归真主，良言将为他所知。他生起善行涂抹不轨者将受严厉的刑罚，这些人的涂抹是不能得逞的。真主创造你们，先用泥土，既用精液，然后使你们成为配偶。任何女人的怀孕和分娩，无一件不是他所知道的。增加长命者的寿数，减少短命者的年龄，无一件不记录在天经中。他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。两海不一样，这海是很甜的可口的淡水，那海是很苦的咸水。你们可吃每一海中所产的新鲜的肉，又可采你们所戴的首饰。你看船舶在海上破浪而行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，以便你们感谢他。他是黑夜侵入白昼，是白昼侵入黑夜。他制服日月，各自用行至一定期。这是真主，你们的主，国土只是他的。你们舍他而祈祷的，不能管理一丝毫。如果你们祈祷他们，他们听不见你们的祈祷；即使听见了，他们也不能答应你们。复活日，他们将否认你们曾以他们配真主。任何人不能像撤之人那样告诉你。人们啊，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，真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可颂的。如果他抑郁，他将毁灭你们而创造新的众生，那对真主不是烦难的。一个负罪者不再负别人的罪，一个负重罪者如果叫别人来替他负罪，那么别人虽是他的近亲，也不能替他担负一丝毫。你只能警告在秘密中敬畏主且谨守拜功者，洗涤心身者，只为自己而洗涤，真主是唯一的归宿。盲人和非盲人不相等，黑暗与光明也不相等，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，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。真主必定使他所抑郁者能听闻，你绝不能使坟中的人能听闻，你只是一个警告者。我却使你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者，没有一个民族则已，只要有一个民族，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经逝去了。如果他们否认你，那么在他们之前逝去者已经否认了。他们祖宗的使者曾昭示他们名正天经和灿烂的经典，然后 我惩罚了不信道者，我的谴责是怎样的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，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。山上有白的、红的、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。人类、野兽和牲畜中，也同样有不同的种类。真主的仆人中，只有学者敬畏他。真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赦的。诵读真主的经典且起手拜功，并秘密的公开的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，他们希望这经银不破产，以便他使他们享受自己的完全的报酬，并把他的恩典加赐他们。他却是至赦的，却是善报的。我所启示你的却是真理，足证以前的经典是真实的。真主对于他的仆人们却是撤职的，却是明察的。然后我使我所拣选的仆人们继承经典，他们中有自欺的，有忠和的，有奉真主的命令而争先行善的，那却是洪恩常住的乐园，他们将入其中。他们在里面戴的是金镯和珍珠，穿的是丝绸。他们说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去除我们的忧愁，我们的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善报的。他使我们居住在常住的房屋中，那是出于他的恩惠。我们在里面毫不辛苦，毫不疲倦。不信道者将遭火狱的火刑，既不判他们死刑，让他们死亡，又不减轻他们所遭的火刑。我这样报酬一切忘恩的人们。他们在里面求救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放我们出去，我们将改过迁善。难道我没有延长你们的寿数，使你们觉悟者有觉悟的时间吗？警告者已降临你们了，你们尝试刑罚吧，不义者绝没有任何援助者。真主却是全知天地的幽玄的，他却是全知心事的。他是你们为大地上的代志者，不信道者自受其不信的报酬，不信道者的不信，只使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受痛恨，不信道者的不信，只使他们更蒙亏舍。你说，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那些配主，怎么应受崇拜呢？你们告诉我吧，他们曾独自创造了天地的哪一部分呢？还是他们曾与真主共同创造主天呢？还是真主曾赋予他们一本经典，而他们是依据那本经典里的许多明证呢？不然，不义者就与欺骗互相应许。真主的确维持天经，以免毁灭。如果天地要毁灭，则除真主外，任何人不能维持他，他却是至伦的，却是至赦的。他们指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盟誓说，如果有一个警告者来临我们，那么我们遵循正道必胜过任何一个民族。当警告者来临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更加悖逆，在地方上更加自大，更加图谋不轨，阴谋只因其创作者。他们除了等待古人所遭受的传道外，还能等待什么呢？对于真主的传道，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。对于真主的传道，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迁。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？前人比他们势力更大，真主是天地间任何物不能使他无奈的，真主却是全知的，却是全能的。假若真主为世人所犯的罪恶而惩治他们，那么他不留一个人在地面上，但他让他们延迟到一个定期。当他们的定期来临的时候，他将依他们的行为而报酬他们，因为真主却是明察他的众仆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预言。